天回到下一个幸福的车站。风雨路，我们携手共度三色时。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您好，今天我市持续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当中，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受冷空气影响扩散条件较好，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30到65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其他地区二级良。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受冷空气影响，预计28号夜间本市大部地区将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七级左右，局地伴有扬沙，请大家注意防范。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转晴，局地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二度，最大相对湿度55%。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小相对湿度40%，最高气温八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欢迎您收听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目前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东三环三元桥到双井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三环六里桥到丰益桥由北向南方向，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广安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建国路华茂东路到西大望路由东向西方向，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进入三月，各高校陆续公布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而有参加自主招生意愿的同学应该开始准备了。如何写自荐信？什么样的竞赛成绩能够获得高校的青睐？怎样确定自主招生的目标院校呢？教育面对面邀请高考自主招生专家为您做备考指导。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和大家一块儿来说说有关自主招生的事儿了。因为进入三月之后呢，家长和考生们首先要忙碌的可能就是这件大事情了。如果您要想自主招生啊，参加这个可以降分录取的这一条非常好的途径啊，被大学录取之外呢，我想啊，这个准备是必须的，马上开始的。所以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高考专家孙成老师呢，来给大家做有关自主招生的辅导。那相关问题啊，您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教育面对面 RBC 可以来提问啊，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提问。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每日教育播报的主要内容有：教育部召开新年第一场发布会，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实现新突破；本市高招体检明天启动，教育面对面高招直播咨询节目3月1号启动；体育单招高水平运动员招生部分项目考试开始报名了。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记者晴天28号从教育部了解到，自2013年国家启动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市区督导评估认定工作以来，截止到目前，全国已经有2379个县义务教育发展实现了基本均衡。2013年以来，全国新建改扩建学校约26万所，增加学位2725万个，补充教师172万人。全国近5年新补充教师中，音体美科学信息教师31万人，占新补充教师总数的18%。目前全国已经有6万多个教学点实现了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惠及400多万偏远农村地区的孩子。3月1号起，教育部门负责人、志愿填报专家、境内外120多所高校招办负责人将陆续做客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节目，为高考考生答疑解惑。今年高考志愿填报继续实施考后知分、知县、知排名进行的模式，教育面对面高招咨询节目从3月1号起将持续到7月中旬。3月1号到31号，高考政策解析、自主招生政策咨询、考前备考咨询；4月本科高校咨询；6月6号到7月中旬本科专科高校咨询。北京以及境外以及港澳的120多所高校的招办主任、学生代表将做客我们的节目，为考生和家长解读招生方案、招生政策、录取规则等，帮助考生填报志愿、选择专业。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欢迎关注，可以在上面得到更多的信息。3月1号起到3月20号，2018年北京市高招体检将在各区指定的医疗机构同时开展。如果错过了统一体检时间，考生要及时向班主任或校医提出补检。全市补检时间为6月9号12:30到15:30，地点为北京市体检中心。4月20号到8月15号，考生可以登录北京市体检中心网站或关注北京市体检中心微信公众服务号来查询体检结果。考生如果对体检结果有异议，要在2周之内提出复检申请。教育面对面2018高招直播咨询节目明天启动，首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北京市体检中心负责人详细的为考生来解析今年的高招体检工作，也欢迎考生和家长届时收听。3月1号起，体育单招的射击、射箭等项目以及高水平运动月招生全国统考的跆拳道、击剑等项目正式开始报名。其中高水平运动员运动队招收获得国家2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的高中阶段在市级含以上比赛当中获得集体以及团体项目、接力项目前6名的主力队员或个人项目前3名。具有高及中等教育毕业同等学历获得国家1级运动员含以上证书者，或者近3年内在全国或国际集体项目比赛中获得前8名的主力队员。体育单招招收对象为具备运动训练、武术以及民族体育、传统体育专业所设项目2级运动员含以上运动技术等级称号的学生。高水平运动员考生可以报考非体育类专业，体育单招的考生要报考的是运动训练、武术和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春节过后都是艺考最受关注的时候，这几天中戏、中传、上戏、北电也都陆续开始考试了。2018年的艺考仍然是高温不降，00后们也逐渐成为艺考的主力军。和往年相比，今年的艺考普遍更注重的是综合素质。中央戏剧学院的报考人数增长最大，与去年增加了15000人次。上海戏剧学院考生报名人数增长了近9000人次。中国传媒大学报考人数比去年增加了8233人。昨天开考的北京电影学院总报考人次达到了45077人次，增长6933人，创历史新高。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北京冬奥组委近日印发《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中小学生奥林匹克教育计划》，计划明确提出，全国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学教育， 有条件的北方地区中小学要开设冰雪项目运动课程，全国中小学要将奥林匹克教育纳入学校教育教学内容，通过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体育课程、德育活动等方式开展奥林匹克主题教育。新学期开学之际，是食药监局启动为期一个多月的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学校食堂以及校园周边的食杂店、便利店、小超市、餐厅等，同时还将从严查处来源不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5毛零食。本次检查不仅检查学校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还将追根溯源，加大对批发市场的检查和抽检力度，尤其对来源不清以及标签标志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5毛零食从严惩处。以上是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杨洋编辑播报的，感谢大家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我们的自主招生的备考指导专题，也欢迎大家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教育面对面 RBC， 您可以关注，同时在上面留言。针对我们今天的有关自主招生的问题，你有哪些疑惑没有准备的地方，都可以呢在微信当中啊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实时的请我们今天到场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孙晨老师为大家呢做一解答。 直击教育热点，提问尖锐议题，瞄准政策动态，比对升学走势，关注亲子关系，一起一扶，掌握家庭教育新形势。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周一至周日每晚5点半，越聆听越成长。 进入3月，各高校陆续公布2018年自主招生政策，而有参加自主招生意愿的同学应该开始准备了。如何写自荐信？什么样的竞赛成绩能够获得高校的青睐？怎样确定自主招生的目标院校呢？教育面对面邀请高考自主招生专家为您做备考指导。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我是杨洋。我们进入到有关自主招生的准备阶段了。那收音机前的很多的家长和考生朋友们，可能现在呢也正在就自主招生的各项工作呢进行紧张的筹备。具体到了什么样的阶段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您有问题可以随时的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将从这个期末成绩定位院校目标，以及呢步步为营的5步家长进阶术，来给大家呢介绍有关自主招生的备考的指导。您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啊互动。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大家可以随时的在上面留言。同时呢，我们也将在3月3号启动我们的高招咨询节目直播开始之后的第一场线下的这个讲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关注一下有关自主招生的内容，同时可以在讲座当中呢去听更加详细的那介绍。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今天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高考志愿填报专家、趣名师教育创始人孙晨老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孙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呢来说这个话题哈，自主招生，这也是今年参加高考的这个同学们首先要关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对的。 如果大家呢想 通过这个途径啊进入到自己向往的大学的话哈、啊、那这个准备呢必须现在就要开始做了。其实有很多的家长和考生呢未雨绸缪，可能在这之前早早的已经开始准备了哈。 对对对对、啊。 那么我们都准备些什么，同时呢我们要在这个自主招生过程当中呢展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素质，可能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先来说说哈、啊、新学期开始了，那我们给同学们来介绍一下如何呢根据我们刚刚结束的寒假前的这个期末成绩来定位自己的院校目标，这个事儿现在应该想了。 嗯，是的，根据期末成绩啊，其实无论是我们北京市哪个区的孩子们想要参加自主招生的话，就需要进行来换算，说我这个期末成绩在全市在什么位置上，这样的话呢根据你的成绩来定位院校。那比如说具体的像我们海淀啊，拿海淀来讲，那么如果说我们孩子现在知道了海淀的排名，那么你要找到我们海淀的排名的上年的排名，上年高考排名的位置是多少分，然后呢你再找到上年的北京市的一分一档表，那么把那个分数找到之后就可以看到我们北京市的相应排名，这个呢叫等校排名。 嗯， 那么根据我们这个等校排名，我们来进行呢位次的这个安排，进行院校的定位。一般情况下呀，我们这个按照成绩来定位呢，是用三种方法。第一种方法就拔高院校啊，拔高院校的这种方式，也就是说根据你现在这个分数啊，在这个基础上上调20到30分，定位呢一所到两所院校。啊，这叫拔高院校。 嗯， 同时第二种方式叫什么呢？叫同位院校优势专业，也就是说根据你现在的成绩，啊，来定位一所和你这个院校录取成绩相仿的一个院校， 比较匹配的 啊，比较匹配的一个院校，叫同位院校优势专业。为什么这样讲呢？ 嗯， 就是用你这个分数，可能会进入到这所学校，但是是最低录取分数。 嗯， 那么它的优势专业你是进不去的。通过自主招生你就可以进到这所学校的最优专业， 因为自主招生它会比如说加20分30分， 对， 这样的话就够到了那个优势专业的分数。 是的是的是的、嗯、那么还有一些同学呢成绩呢不够高啊、 嗯、 可能就过一本线10分20分、 嗯、 啊可能也有一部分这样的同学，当然了他的这个学科特长啊创新潜质啊、嗯、还很优秀、 嗯、 那么怎么办呢？你要找一些直接把优惠降到一本线的院校， 对 对、嗯，这样的这个方式的话，就使你以较低的成绩进入到一个较高的院校。 嗯， 在我们未来的院校选择、未来的发展过程当中，将会起到一个推波助澜的作用。 嗯， 所以用这三种方式就解决了我们学生的院校定位的问题。 嗯，这样定位了之后，如果再参加自主招生的话，我觉得稍微层次高一点的同学，他可以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那么稍微的像您说刚刚过一本线的，那就正好通过加分把你送到这个更合适的位置上。 对对对对。 嗯，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说一个题目，就是说参加自主招生可以用这个一本线的分数上到一个名校，其实也就是这个道理。 是的是的。 所以说呢很多的家长可能听到这里呢就会想，哎，自主招生它确实是我上名校的一个 途径。 途径。 对。 也可以说是一个捷径。 捷径。对。 所以呢就开始呢要去准备了，准备自主招生。那么在这个阶段哈，如果是高三同学的话，您觉得这个步骤是不是就要更快一点迈才可以？ 是的，对于现在 不能太拖沓了啊。 是的，对于现在的高三学生和家长来讲呢，我们首先啊要对自己的专业做一个定位， 嗯， 也就是专业方向要明确。那这种专业方向呢，我们通常的家长都是通过学科特长来安排的，也就是成绩哪个好来研究哪个方向。但是呢自主招生呢它招收的是8个字啊，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啊。那学科特长呢用两种方式来体现。第一种方式呢用你的成绩，你比如说单科成绩。那么我们国内啊目前90所院校当中有16所院校对成绩啊单科成绩还是比较看好的。啊， 您指的是自主招生院校？ 对，自主招生院校，像中国石油大学的华东、 嗯、 啊，包括北京语言大学， 嗯， 包括像哈尔滨工业大学啊，还有这个中国海洋大学等等啊，对成绩呢都比较看好的。那第二个体现呢，就是奥赛的成绩或奖项，也就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信息这五大竞赛的奖项。那么也包括像怎么体现语文啊，怎么体现英语啊，像英语类的奖项、作文类的奖项来体现你的成绩的。 嗯 啊，所以呢，对于我们这个奖项的体现啊，是用这些来 呈现的。那创新潜质呢，主要指的就是啊，你的创新能力用什么来呈现呢？像全国的中医生创新大赛啊，明天小小发明家奖励活动，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啊，还有一个国际科学工程大奖赛、国际环境项目啊、奥林匹克大赛啊，这些呢也来体现你的创新潜质。同时呢，说我没有参加这些奖项，但是我具有发明创造的能力，那么我所创造的这个东西呢获得了认可，申请了专利啊。那么专利呢又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呢，发明专利啊，发明专利这个申请周期呢较长。对于高一的学生啊，如果有这样的方面的才能的话，高一啊做这方面工作，发明专利是来得及的。对高三来讲没有时间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使用新型专利，申请周期8到10个月。啊，这个呢各个学校呢大都是采认的。第三个呢就是外观专利，外观专利呢相对的比较简单一些，那么申请周期比较短，半年左右啊。所以高校对于创新潜质的认定上，对于专利上，对于发明专利都非常认可。但对这个第二种啊，使用新型专利，有的高校就不认可，当然外观专利的产业度比较低了，所以用这种方式也体现你的创新潜质。 那这里插一个问题，刚才您说的这个发明哈，这个发明的时间段有没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必须是你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小学的算不算呢？ 最好的是高中阶段的。当然你有发明专利，它是一个对你定性的这种啊反应。那我在2015年我这个有两个学生啊小学的专利。小学阶段就有这个发明成果啊。那么我申请了华北电力大学和北京邮电大学。那么这两所大学呢都通过了初审。都通过了初审。实际上这个专利对我们孩子来讲主要体现了你的创新潜质。所以至于在什么时间，当然是最好是高中阶段。当然初中我们也不排斥。如果孩子确实有这种特长，我们高校还认可的。 所以刚才孙老师也说了哈，从专业方向上哈，到这个院校方向上，可能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家长必须要做的一个工作，先给自己定位哈， 专业 。这些专业也是通过刚才我们说的各种奖项呢，可能来佐证的啊。 对。 那么接下来呢是 院校的方向，院校定位。 这个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呢？ 院校的定位呢，刚刚我们在开篇的时候已经讲过，就是用成绩来进行定位的。啊，这个拔高院校啊，同为院校优势专业，或者刚过一本线分数不高的学生，做院校的定位。这样的时候呢，你专业非常清楚了，院校定位完之后去找一些院校，因为那个专业有的院校是不招的。那我们去找这个招这个专业的院校去，这样定位呢2到3所为宜。啊，这就把院校呢定位清楚了。因为国内目前我们是90所院校这个招生，当然有77所面向全国招生，有13所呢是面向本省招生的。所以对我们北京的孩子来讲呢，有78所可以选择。78所可以选择，这是第二个步骤。 那您说这个专业和院校有没有一个顺序啊？比如说我是一定要先选专业，或者说先定院校？ 这个呢应该说没有一个定论。如果说专业意向非常明确的，那你就先定位已经定位专业了，然后再选择院校。如果专业意向不明确，那么你来先定院校再找专业是可以的。这个没有一个定式可言。根据学生的自己的情况啊来进行安排。当然呢，我们还是先建议呢先明确专业方向，再进行院校定位。 先定位专业方向就是更好一点，当然没有说谁就是更好一点哈。这个专业方向是不是也就是说你拥有的那些奖项啊，比如我现在有什么样什么样的证书，我得的全都是比如说理科的物理化学的这个竞赛，那你定的专业肯定不能去相应的抛开这些奖项之外的专业，那你就不合适了。 对， 是吧？ 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一定要和你的特长和你体现出来的学科特长潜质来进行对应。也就是说最好是你有什么方面的奖项对应什么方向的专业。 专业。 这是非常理想的。 嗯。 如果说你拿了一个作文类的奖项，我去去报考一个机械类的专业，我想在这个我们院校考核的时候，他对这块是不大认可的， 因为他也没什么作用啊。 对， 所以这个是大家呢可能在匹配的时候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哈。还有一点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家长要准备的这个步骤当中，奖项的这一块哈，怎么样给他排列组合啊，调整一下，然后呢让整个我们的这个获奖的背景能够得到一个全面的提升，看起来更 更好看一点哈、 啊。也叫背景提升哈。实际上是这样的，现在我们高三的家长要把孩子所拥有的奖项做一个梳理。 嗯。 奖项的分量呢，从重到低啊来进行排序，也就是说，奖项高的排在前列，以奖项高的为准、 嗯、 来选择专业和院校，这是为好的。那么对于现在我们家长来讲，一定要把这个奖项先梳理清楚了，从高到低来完成，这样的话呢，进行这个安排。那么对于高一和高二的学生来讲、嗯、和家长来讲啊，如果说现在没有奖项，就要先确定方向，然后针对你这个方向去参加相应的比赛。 嗯， 我在多年指导的过程当中发现，很多学生奖项有作文的，有英语的，有数学的，有生物的， 全面呀、 非常全面的啊、嗯、但是呢哪个奖项也都不突出 啊、 哪个奖项也不突出，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我们定位专业的时候就出现了问题啊。实际上我们高校招生的什么学生呢，就是学科特长，一定是你有特长的学生。 嗯 啊，你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进了人大汉语言这个文学这个专业啊，学习之后我们的教授对语文成绩更关注呢，还是对数学成绩更关注呢？ 嗯， 所以呢如果选择这样的专业的话，一定是对语文成绩非常看重、 嗯、 对数学成绩他几乎就不看了。 嗯， 那当然了，说我去选择了这个统计学，那他一定会看你的数学成绩。 嗯， 那作文类的话呢他可能就忽略了。 嗯， 所以我们有什么奖项最好是申请某个院校这个专业方向。 嗯，还有刚才您说的是、嗯、看的是特长，但是呢我们的奖项呢又偏于平淡一点，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所说的能够反映我们特长，其实就是你的奖项越高说明你的这个特长这方面越优秀，学科特长、 从某种情况可以这么讲、因为你的奖项成绩越高说明你在这方面的才能越好。 嗯， 所以我们在报考的时候拿你最强的，尽量拿你最强的奖项去对应学校和专业去。 嗯嗯 啊，所以包括像语文类的、作文类的、这个英语类的，还有数学类、物理类等等啊，就是把它梳理出来之后找最长项。 嗯， 当然有的不是，有的时候我喜欢语文，但我作文写得好，但实际上我想选的是什么呢？想经济类。那你比如说中央财经大学，它呢、也对这个作文类啊也给予了很好的这个关注，但是呢，它要求你一定有数学和物理的奥赛的省级二等奖以上，同时兼有啊英语类和作文类的奖项、所以呢你要突出哪个点，要呢做出一个具体的合理的安排才行。 嗯，所以说很多家长可能也会在纠结于说我到底什么样的奖项啊申请自招的时候我的这个机会会更大一点，或者说我手里的这些奖项到底可以匹配一些什么样的院校。那我相信很多家长会有这样的，我可以是否拿着这些奖项我到这个专家那儿哈，我可以看一看看我是现在手里这些奖我能够报什么，大概能够到什么。那么今天节目当中呢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一一的展开哈，给大家呢说的是大概我们需要的一些什么样的奖项。那么具体的一些大家的疑问呢，可以到这个周六啊我们的这个自招的讲座现场。 对，3月3号。 对，3月3号上午的这个9点钟请这个专家老师给大家呢来具体的看一下。 对，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成绩定位啊等等。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在3月3号周六上午9点啊进行的这个自主招生的专题讲座。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首先呢，也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周六3月3号上午的9点呢，教育面对面的携手居民师一块来打造的我们高招咨询启动之后的第一场线下活动，也就是关于我们的自主招生的备考指导。 对。 那么在这个讲座上呢，我关于自主招生的2018年的这个各种政策啊，包括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涉及到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讲座当中更为详细的给大家呢来做介绍。那么孙老师在这个讲座当中，我们大家还可以更具体的听到哪些内容呢？ 对于我们现在家长非常关心的，我什么样的奖项，对应什么样的学校，也包括呢，我们一系列的，我们用八种这个程序啊方法来定位院校专业啊，包括我们这个自主招生的一些啊期望的一个院校，你比如说成绩啊，那么自己的专业啊，还有高校招生的专业，包括呢录这个报考的条件啊，现报的数量。啊，以及呢，笔试和面试啊，初审、复试的通过率等等啊，还有这个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在讲座当中呢都会呈现出来。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不会做一一的解读。同时呢，在现场呢，我们有多位老师在现场，也可以呢和我们的家长啊面对面的进行具体的啊安排，对我们学生的情况进行分析。如果我们家长有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的讲座现场啊进行一对一的啊面对面的进行沟通和交流，有助于孩子呢选择啊好的学校，选择适合的专业。 就像刚才我说，拿着分数去或者拿着奖项去也都是可以的， 没问题。 同时呢，进入这个会场的家长还会获得一个这个视频的那个东西可以看，是吧？ 视频指导，对对， 那个里面大概也是自主招生的相关内容吗？ 对，主要是我们如何在进行网上报名的一个操作性的详解，流程的详解。对。 好，那么关于网上报名，一会儿我们也会再说一下哈。其实也是一个挺细致和繁琐的一个工作哈， 对对对， 所以这个方面大家其实在提前可能还需要再演练一下，都是必要的。 对对对。 好，那刚才呢，我们一直在说哈，其实你在定位这个专业和院校的时候呢，首先呢就要去把你这些年来获得的一些奖项都拿出来，给他梳理一下、捋一下，从重到轻看一下，然后去对应相关的一些专业和院校。那经常我们在自招的时候，是不是就会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老师，我那个学习还挺好的，然后我也挺平均的，我觉得我还不错，但是我就是没有参加什么 比赛， 也没有获得什么样的奖项。那您说这样的，如果我要参加自招，我通过的几率大不大呢？ 像这样的学生啊，说明你的综合素质较好。学科成绩比较平均，那实际上呢，我们也可以参加一些像清华的领军计划，北大的博雅计划啊，当然这是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啊，也和自主招生的相关啊，就是相似。那么当然也有一些学校，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中国科院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科技大学，像这些学校你也可以去考虑参与。当然这是综合评价的。那么自主招生来说呢，你看你的成绩是否在我们年级排位上能不能进到前2%、前5%、前10%。那比如说上海外语大学，他就要求呢，如果你的外语成绩能够进到前2%的话，也视同为一个通过条件。通过条件。 这时候就是可以拼单科成绩。 对对对对。 但是这个得是这个学校自招政策当中注明的， 明确写出 的，我需要来这个。 对对对。那么一共有13所院校对成绩提出要求的。还有像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这样对这个成绩呢写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我们考生可以根据这个条件去筛选你能去哪些学校。 那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奖项的这些同学就可以去筛选需要单科成绩的这些。 需要单科成绩。 如果你的单科成绩足够的好的话， 对对对， 你可以去找这样的学校来报名。 对。那么其实呢，对于我们这些学生啊，尽管没有奖项，但是一定要找到你的突出特长。要足够的让我们的考官了解到你在这方面确实有特长。 刚才我们也说了，其实我们各种的学科竞赛反映出来的就是你的特长。 对。 你的奖项越高，相应的反映你的这方面的特长越优秀。 对对。 那如果说没有这些奖项的衬托，那我的这个特长我确实有，但是我没有地方承认过，或者我没展示过， 那我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考官看到呢，并且承认呢？ 实际上也有几个方面啊。过去在指导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学生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我愿意写一些东西啊，我的作文也比较好，但我没有参加比赛。 对。 然后呢，我还没有发表，我愿意写个小说啊、散文呢。他如果说我们的孩子在这个方面确实有突出特长，如果说啊，你的小说啊，形成了一个文字版的出版了， 出版了， 这是著作。 啊、 哦，也证明你在这方面有特长。 嗯 啊，那么还有像诗集啊，也是可以呈现出来的。 嗯，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我举个例子，2014年有一学生叫孙洪涛，这是山东潍坊的一个学生，折纸少年啊。他呢用折纸这种方式呢，体现他的机械理论，同时呢，对于一些内在的架构性的方面呢，他有突出的一些研究。 就也能折出来， 也能折出来，折是不仅仅是折一些形状，而且你比如说机器这个轮胎，轮胎那个花，那个外胶带那个花印、 花纹 、它就折出来的，然后体现出一种机械理论来，这样他申请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的校区，同当时呢是给了60分的加分，实际上也是给你的呈现出来的， 对，因为折纸也没有说有一大赛给你 没有没有认可的，对对对，那另外呢，像有一些这个自己啊有一些发明创造，但是没有申请专利。但是在我们实际的生活过程中做些转化，那实际上如果转化成为了一个我们生活当中必需品呢、实用品呢，这些也是可以证明的，只要你能够证明啊，学科特长、创新潜质有佐证材料，就可以报考。 那像您说的这个发明是必须要已经转化为商品的，即使没有专利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你要 转化的 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一种证明，有这样的例子。因为我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上有这样的孩子发明像这个插座啊，他在生产的过程就已经实现了，那实际上当然是不多，但是只要有这种特长呈现就可以，关键是用什么能证明你的特长。 对，如果没有奖项但却有特长，你就要考虑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证明你的这个特长， 哎，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对。 好，所以说呢，有奖项当然更好，没有奖项，你可以去用其他方式证明你的特长。 对， 如果再没有的话，你就要去拼那，比如说单科成绩，这也是在自主招生过程当中啊，得是高校明确指出这是一项硬的条件啊，这也是可以的。再往下说一点，比如说综合素质评价招生这样的院校哈，可能他对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发展的学生，也给相应的机会。 对，但是综合素质评价这里边我们切记一点，就是我们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它是作为考核点的。一般情况下，它比如说我们中科院大学采取的是631的这种方式，60%高考成绩，30%笔试面试成绩，10%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所以它采认的时候，你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就作为它的考核点。所以你要关注自己的这个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是否好。比如说在山东有10所院校招生，那么比如说山东大学，它就要求10个 A。你要必须全 A， 如果不是全 A 的话，你就要用奖项来辅助。所以呢，对于这样的学生，我们也是可以去考虑参加综合评价的。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要参加讲座呢，大家除了拨打电话5735-4567来报名之外啊，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的官方微信上面的第一条，那么同时呢，在上面也有一个二维码啊，大家呢也可以扫码来报名，这两种方式呢也都是可以的啊。如果您现在正在收听节目呢，就打电话啊，马上就可以报名。那么现在应该还有一些位子哈， 还有一些位子， 还有一些位子，对，所以大家呢抓紧时间， 名额有限啊，到时候呢，可以呢让大家踏踏实实的啊，到时候进去呢，听讲。好，那刚才呢，这个孙成老师给大家介绍了有关自主招生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尤其是背景提升，我们其实说的就是奖项的这一块哈，怎么样来梳理，怎么样根据奖项来报相应的这个专业，定位院校。那么刚才我们也说了，在参会的家长朋友们呢，周六会得到一个这个视频，那么这个视频呢，其实就是一个网报的流程，也就是说自主招生网上报名的这样一个流程步骤啊，指导大家怎么样来具体的操作。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来看一下自主招生哈，政策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这个发布，那我们呢可以什么时候具体的就操作啊，我们给大家来说一下。昨天在我们的高招启动发布会上呢，我曾经问过这个北京工业大学的招办主任，那么他们应该在三月中旬左右啊，说自主招生政策呢就是可以出来了。那是不是说所有的高校其实在这个阶段也就差不多陆续出炉了？ 对，基本上我们过去啊是在二月底，现在呢延续到三月初，也就是中旬，各个高校会批量的发布招生章程。 嗯， 所以我们高考的家长啊，特别高三家长，一定要根据我们高校的章程来研究我们孩子的报考问题、自主招生问题啊，切记呢不看招生章程直接的想到哪儿做到哪儿，这样的话呢就是无的放矢。所以对我们来讲要做有充分的准备。那么现在呢不仅仅是他的材料，包括要关注我们的高招信息啊，比如说我们教育面对面的这个直播节目，比如说我们的官方的微信，还有呢高校的招生网站啊。那实际上我们学生家长呢在哪里去找呢？第一个我认为就是去阳光高考平台，它有自主招生板块啊，这是这个我们学生啊去查阅这方面章程信息的一个主渠道。第二个呢就是高校的官网，目标院校的高校官网啊，当然呢我们居民室也好，包括教育面对面也好，都会公布这些内容，所以请各位家长呢其实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关注我们的这个网站的信息，不要漏了这个时间节点。 那我觉得是不是要是给家长一个建议的话，还是从自己的目标院校入手，先去看他们的简章。 对， 是吧？ 对， 实在说脑子里什么都没有的话，再去看各个高校，但我觉得那个就有点这个撒网捕鱼的劲儿哈，有点。 对，一定要缩小范围。 对，太累。 自主招生也好，志愿填报也好，一定要做减法。不要这个选择太多。一旦多的时候，你选择就会犹豫。 对。 那实际上我们在看招生章程过程当中，一定要看几个主要关键节点啊。第一个呢，就是报考的条件。 条件。 第二一个呢，招生的专业。你比如说人民大学经济类很好。新闻类也很不错，但是自主招生当中他不投放这个计划，所以就需要你看是否招你想学那个专业，所以通这种方式又能排除一些学校出去，然后呢看看限报数量的要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中国药科大学只允许报一所学校，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只允许报一所学校，所以你报完这所学校之后其他学校就报不了了。 对， 那北京工业大学可以报两所，报完北京工业大学之后你可以报一所了，当然像清华北大它是可以报五所的，所以限报数量又是限制我们做一个筛选的过程。还有呢，我们还要查一些你的这个目标院校这个初审通过率啊，初审通过率，当然你在这个整个观察过程当中，寻找过程当中，在网站上都可以找到一些信息啊，有一些这个机构啊和我们一些官方的学校，他也会公布这个信息通过率多少，当然还有这个复试通过率是多少，你可以找得到啊。那么另外呢，很多家长更关注的是什么呢？优惠政策。 对 啊，不要看什么呢，说有的最高到一本线，实际上前面还有20、40，然后到一本线。一般情况下到一本线优惠政策的学生是非常之优秀的。所以你尽量呢是以20分到30分为主。这样去选择。如果说这个学校直接到一本线 ,OK, 那通过了笔试和面试之后直接给你到一本线。但是如果是20、30、40、50、60到一本线的话，尽量不要看一本线那个线，这个优惠政策。 那个应该是凤毛麟角的，而且条件特别苛刻。 对。一是已经签约了，比如说北大清华那么对于我们奥赛的国家级奖项的学生已经签约完毕了，直接给到一本线了。 到你那块呢几乎就很少很少机会了。 嗯， 所以我们尽量呢以20分到30分为宜，不要呢、嗯、这个期望值太高。 嗯 啊，否则失望更大。 对、嗯、所以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我觉得技术性的操作哈，不断的缩小范围。那么具体的比如说怎么样来做，每个学生可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些情况哈，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在这个讲座上根据自己不同的情况再去向老师有针对性的一对一的去做一个辅导啊等等哈、 嗯。 刚才也说过了，这个看您要看一下这些学校的这个通过率，那么就是说通过率越高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机会就越大。那么去年和今年您觉得这个他们的这个比如说政策以及他们的通过的比率会有延续性吗？ 通过这几年我的观察呀、啊、通过率相对较高的时候呢，就初审通过率相对较高的时候，那复试的竞争就会非常激烈。 嗯， 关键是我们要看，就是说我们报考的这个学校过程当中，如果两所学校在通过率上差别较大，同时呢学校成绩呢基本相似的话、 嗯、 那我建议呢还是选择通过率较高的、 嗯、 这几年来讲呢变化不是很大。 嗯 啊，但每年都有变化，但是变化不是很大。但是我相信2018年我们自主招生竞争会更加激烈。 嗯， 2017年我们报考的人数呢是60万，但我相信今年应该接近或突破70万。 嗯 啊，所以竞争会更加激烈、 嗯、 所以在我们做决策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情况啊给予很好的这种判断，不要期望值太高。 嗯， 尽管呢自主招生是这个我们要啊拔高院校，但实际上我认为你选择和你的分数位置相同的一所学校，然后拔高两所院校，我认为就可以了。 嗯， 这样的话对我们学生的分数也好未来也好应该是有帮助的。 嗯， 那只要初审通过了，笔试面试再通过的话啊，至少能够使你的这个报考啊能够增加一次机会。 嗯 啊，所以我们还是尽量的啊这个对期望值这一块不要抱太大期望值。 既要积极的去参与，也不要呢这个 要理性对待。 对，好，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现在如果要准备的话其实是准备的是初审的那些内容。我们首先要过了这个初审我们才有机会走到下一步哈。 对对对。 那么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初审的这个环节。那么这个环节大家所要准备的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初审呢这个网上其实就是进入到了网上报名的环节了。初审主要看你有没有特长有没有潜质。 嗯 啊，那证明用奖项来证明，用你的材料来证明。 嗯、 那么这些材料一般情况下报到高校之后高校呢会对你的材料进行初制审查。审查之后呢会给一些学生啊初审通过这个资格啊，然后呢高校会进行公示、 嗯、 一般情况公示是在四月末之前公示。 嗯 啊，那么只有获得初审资格的学生才能进入到笔试和面试。 嗯 啊，那么这个初试啊主要看材料，到了复试之后要有的学校呢只有面试，比如有16个学校，比如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只有面试。 嗯， 那么还有一些学校既有笔试又有面试、 嗯、 啊，这样的话我们学生也要根据自己的特点，比如说我语言表达能力比较强啊，逻辑思维比较好，那我只参加面试的学校也是可以的。 嗯， 当然一些比较内向的啊，逻辑能力比较强的，不善于表达的，那你尽量参加笔试的啊，参加笔试的。那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选择的时候尽量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 嗯、 啊选择，这是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嗯， 对。 所以在初审环节呢大家要注意的是这些哈，先要过。那很多这个考生啊家长曾经也问过我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说那我怎么能够让我的这个初审的材料特别吸引考生的这个考官的这个目光，让他能起码给我留住，而不是说看一眼就给我直接扔了啊。 是给考官呈现的是几个内容。第一个内容就是你的信息、 嗯、 啊，基础信息啊，就叫报名信息表、嗯、报名信息表当中会呈现出你的奖项啊，呈现你的奖项呢，其实现在所有的奖项都是为初审准备的。 嗯， 到了笔试面试的时候奖项就不再几乎就不再看了。 嗯 啊，这是第一点。第二一个呢就是自荐信，就是介绍你自己的一种信的形式。 嗯 啊，那么这封自荐信呢其实通往高校的一封情书 对， 而一封情书，你怎样吸引我们考官的这个眼球？ 嗯， 那你这封自荐信要呈现出你具有你自己的特点的体现文笔的，比如说文科生要体现你的写作功底， 嗯， 那理科生呢要平时要体现逻辑， 嗯 啊，来去给考官一个好的印象， 嗯 啊，那么还有呢，现在有很多学生啊，家长也在找上推荐人啊，推荐信啊，推荐信，推荐信呢不是必须有的。可以有可以没有， 嗯， 但只要是有的话，尽量去和我们学生啊这些专家和我们学生要有接触， 对， 至少要对我们学生有所了解，嗯，啊， 这就是 真实 特别高级的专家，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名字，你就是找了但跟你没什么关系，可也是 其实作用不大， 对， 作用不大， 嗯， 所以呢这是一个推荐性的问题，推荐性当然是由推荐人来完成的啊， 嗯， 那么还有一块就辅助材料，也就是辅助材料，就是说我们假设你没有奖项，你怎么去证明， 嗯 啊，这个辅助材料也很重要，我们在报考报名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很完整的呈现出来， 嗯， 另外呢自主招生是一个系统的繁琐的一项过程， 嗯， 比如说去年我们我查了一下武汉大学，就有一名学生只在自荐信当中体现出来我是江西省奥林匹克数学竞赛成绩一等奖， 嗯， 只体现出这么一行字，但是呢呈现他的奖项的时候啊，辅助材料说没有，在以往获得奖项过程当中没有做记录，就是你的记录没有做，没有写， 哦， 啊，没有写， 那就只是口头说我获得过这个一等奖， 就是在自荐信当中体现出来的， 哦，但是奖里边没有这个， 奖里没有那个这个扫描件， 哦， 同时在以往的获奖经历当中 也没 有呈现，这个时候初审就没有通过， 对呀， 啊，然后呢家长进行申诉，申诉之后武汉大学给出一个答案，就是你尽管你有这个奖项，尽管是有， 嗯， 但是你没有证明给我， 证明，对呀，啊， 你就是你怎么证明给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嗯， 另外呢在我们报考的过程当中实际操作过程当中， 嗯， 啊，不要出错，比如说成绩输入的时候不要出错， 嗯， 另外呢就是需要我们学校要盖章， 嗯， 要佐证的， 嗯， 证明的，所以这些环节呢非常细致， 嗯， 啊，需要我们家长的一定要细致的去准备，嗯，越细致越好，在事前呢我们像我们在指导过程当中我们都拉出清单来， 嗯， 啊，一个清单一个清单走， 嗯， 说这个上这个上传完毕，这个上传完毕，我们都做勾挑的， 嗯， 啊，所以我们家长也要做大量的细致的工作， 嗯， 啊，一共有11项内容， 嗯， 切记不要漏。 有的时候就刚才您说这个一等奖也许他真的有但是他没传，其实我觉得这属于，嗯，就属于马虎 说， 或者说特别低级的错误， 对，天下大事必为细嘛， 太遗憾了， 对呀， 啊，这个， 所以就其实这一项遗憾就影响他一辈子， 对， 嗯，就没有了这次机会，所以对我们每位家长来讲本来12年的含辛苦读就不容易， 嗯嗯， 通过这一个事儿就漏掉了，哎，嗯，更遗憾终生。 所以您说到这儿我就忽然想起来，就是前些日子做节目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专家也说过的话哈，就是说高考要考什么，考的其实是你的一个能力和素质，嗯，那么这个素质当中除了你的学习成绩之外其实还包括很多的内容，你比如说你到考场上一面对考官不行了，那什么都表达不清楚了，或者说你考个试准考证忘了身份证没了什么，也说这怎么能够体现你的综合素质呢？ 对， 说高考他要选拔的就是那些综合素质优秀的人才，如果你在这些小事上都做不好的话，那你怎么能够让人相信你还有更大的一些作为， 是 吧？所以说一些小的细节啊，尤其在自招的这个网报的过程当中，大家尤其要特别的留意。 细节决定成败。 是，还有这样一本书，我记着是吧？ 对对对对。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好，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5735-4567来报名参加3月3号的有关自主招生的讲座的这个票席，同时呢，也可以关注我们今天

啊，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文科生也好理科生也好离不开的数学啊。当然它侧重点是阅读和表达啊，数理和逻辑啊，这是文理的不同啊，主要这个在笔试的时候考这些方面，但在初审的时候主要是看你的专业这个学科特长和专业潜质。 另外现在自主招生的这个笔试都在高考后进行，所以大家其实也不用特别的去比如说准备啊复习啊什么的，是吧？ 是这样的， 因为已经经历过高考的这个历练， 对， 到时候只是把自己的这个水平更完好的发挥出来就可以了。 对，因为你看也没有时，一个是也没有时间， 对。 第二一个呢，我们高校在做笔试的时候，包括面试的时候，他不给你范围，主要看你平时的积累， 而且都是各个学校自己的这个 自己命题， 命题， 对对对对、 根据肯定是这个学校的一些特点，我想要的这个专业的人才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对， 从题里表现出来， 对对对对对，有的学校呢，比如说理科生我们统一的。但有的学校就分这个专业，一个学院来命题，一个学院来命题，分着来考的，所以各个学校不同，你就要去查阅这些学校有什么特殊要求，我们在笔试的时候面试的时候做出哪些准备和安排，当然最后笔试和面试的时候有可能呢时间非常冲突，大多数院校都安排在6月10号、11号，来进行笔试和面试，但也有一些同学啊通过初审的学校较多，2个或3个学校，那么怎么办呢？你没有办法，就要这个选其一来进行笔试和面试。当然尽量多参与一所，你的机会可能会多一些， 对，坑大一点哈。 对对对， 那么这笔试和面试，那笔试呢其实就考试嘛，是吧？ 对， 可能对于考生来讲，尤其高三学生来讲，更好的是可以应对了，我觉得。 对， 后面的面试可能对于很多的同学们来讲是一个考验。 对，面试呢它一些这个学校啊，它是采用的像无领导小组讨论这种方式，也有这些呢像导师这个多对一的或一对多的这种面试方结构化面试方式，每种面试方式不同，但最终主要考察你的是这个逻辑思维能力，反应能力，这个素养的基础啊，还有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等等，它主要看你这个学生是不是他们学校想要的，所以自主招生嘛，就是他要招到他们喜欢的学生，所以你在研究学校和专业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他喜欢什么。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各花入各眼嘛， 对， 这个孩子肯定综合素质都是比较优秀的，但是如果他选到了一所比如说跟他的气质不是那么匹配的学校的话，有可能会不被人家看上， 你就没有优势了。 对，所以说刚才您说的那点很对，我要考哪所学校，我要特别深入的去了解这所学校的历史渊源，包括他的这个学科建设。 对， 说的更稍微的功利一点的话，就是投其所好， 一定是这样的。 对，你才有可能被人家看上哈。 对对对对。 所以呢，这个面试的这一块，您觉得，作为高三的孩子来讲，需不需要有一些提前的准备？ 面试这块呢，其实也是在于平时的积累，同时呢，我们学生啊，一些学生多参加一些平时的一些学校的像比赛呀、演讲比赛呀，包括一些主持啊，包括一些社团活动啊，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那么对于高三学生，现在想现准备是来不及的。当然了，像我们居民室也提供一些像面试的辅导啊， 对， 面试训练营啊，像一天的时间，像6月9号，我们要进行，那么今天在山东进行的面试的这个。培训啊，参加一下这样的培训也是有好处的。当然，一天的培训未必能够解决你所有的问题，但是呢，至少在思路上、在方法上，你会有所帮助。那么，对于高一也好、高二也好这样的学生呢，建议一定要多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多参加学习之外的一些学校的活动，社团活动，这样对你的这个人生的成长和历练、语言的表达、思维的这个提升都会有所帮助，所以呢，我们未来的社会一定是要把具有学科特长、有能力的学生啊再凸显出来，所以你在这方面呢要多注意平时的锻炼 那不能仅仅只盯课本不放，也要加强日常的这种平时的这种训练，对你未来的选择自主招生方面面试啊，包括未来的大学毕业之后去企业面试， 对， 都有帮助。 再包括你被面试成功之后进入到企业当中，和人之间的沟通和交往， 对 啊，都是非常有这个意义的。 对对， 那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你在平时啊，在这个各种的实践活动当中积累自己的这个素养的话，面试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具体的，比如说刚才您说的面试的一种训练，这一天的时间是不是准备的就是一些程序上的东西，告诉大家可能都会有哪些形式，包括仪表啊怎么样，是这样的准备吧？ 对，它是这种面试呢，有一个基础礼仪方面的，你比如说要求头要正啊，肩要平，胸要阔，衣要整啊，发臂礼，面臂结啊，这个斜臂镜，这样的一个要求，这基础性的要求啊。但是呢，在这个指导的过程当中，它会进行多方法的，就是针对学校提出的这种面试的方式，会对你做出一个专业性的训练，比如说怎么样做自我介绍，怎么样去回答老师的问题。当然这个问题不是定的啊，因为每个学校都有它的这个模式啊。很多这个面试官就讲嘛，其实面试就是一个聊天啊，就是一个沟通啊，主要看什么，看你的基础素养，看你对未来的规划，看你对学校对这个认识，对专业的这种了解程度，对未来的规划等等，主要看这些内容。 对，所以有些考生就是有时候出来会说，哎，我今天表现的好像特别不好，让自己呢不太满意，但是呢他可能就过了。 对， 就是考官的眼光就是不是，可能不是你想象的，或者你想的我的表现不好，人老师可能会从你的谈吐当中， 这是角度问题。 对，看到他喜欢的那一点，或者说是潜质哈。 就包括自荐信吧，有很多家长这个对自荐信这块都是从自我的角度说看自己写的自荐信，或者是由别人帮你来完成自荐信好与不好。实际上呢，你是这封自荐信是写给高校的，是由高校来评判你具不具有我们学校这种特质。 对， 实际上高校就是找适合我们学校的人，在选拔对象，和 谈 恋爱是一样的，就找对象的过程嘛。 刚才我们在说到自荐信的时候，我就是模模糊糊的，这个脑子里有一个问题。刚才您一说，我忽然想明白了，就是说这个自荐信呀，我看过一些周围朋友的孩子的这个自荐信，他的那个角度啊，有些比如是从家长的角度，说我这个孩子怎么样哈，怎么哪哪好，有的可能是从考生的角度，我参加了什么什么。当然字里行间我看更多的自荐信是是有一种家长在其中柔和的那么一种结果。这样的自荐信能不能够得到高校的青睐呢？ 实际上 也就是说这个角度问题怎么把握。 角度呢，实际上我们一定要跳出自荐信看自荐信。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你看的这些从你的角度来走的，但是一定不要离开我们的核心，就是高校要求你写什么。我们各个高校在自主招生简章当中都会写， 告诉你吧， 写作要求， 对， 说这个个人规划，未来的想法，以往的经历啊，你的自我追求啊，人生观价值观，或者是以往的这个你写某件事儿有意义的一件事儿，一定要根据学校的要求来写。同时字数都有限制。那么比如说现在的中央财经大学，它要求过去2015年的时候3000字的这个报告，3000字的字数，那么去年呢就变成1500字了。那么你像北京邮电大学要求2500字，那去年我们有一个学生2400字就没到2500字，这个时候呢，他也因为这个北京邮电大学有网审啊，网审就没通过 啊， 网审就没通过。 这个字数难道不是2500字 以 内吗？ 我说错了，是超了这个2500字啊，超2500字 啊， 超了2500字了是不可以的。那么一定要缩到2500字以内 啊， 以内。这个改完之后，网审就通过了。所以一定要根据高校的要求来办。你不符合他的要求，那自然而然他就不会吸纳你了。所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呢，一定要符合对方的想法和要求来完成我们自荐信的撰写。对， 所以说在写自荐信或者说是投其所好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硬杠杠条件，就是说包括字数啊，包括你的奖项， 对， 还有一种 软实力的表现，这时候你可能就要去研究这个高校的历史啊等等哈，然后这种知道人家是一个什么样性格的这个学校， 对， 内涵的学校，然后再去匹配。 对，关键是你要了解一下他招收这个专业需要具有什么特长， 特长 能够做支撑。 嗯啊，这些东西到哪儿都能够找到呢？ 就是在我们高校自主招生章程当中，对奖项的要求都会写得非常清楚。 那关于这个学校的，比如说它的这个要求的人文素养，包括它的这个校风啊等等，严格呀，这应该在高校网站上都可以， 在官网上、 历史上 啊，在历史上、在官网上都可以 考，都可以看到、啊。 对对。另外也可以很多，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媒体呀、对学校都有一些评价，特别是像我们有很多学生的学哥、学长啊，都会给你做一些介绍，这也是一个渠道。当然他有他的视角，未必是这个完整的，但是他能体现出一方面的特质来，所以听听学哥、学姐的意见呢，也是很不错的一种方式。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同时报名的综合评价招生院校。参会家长可以获得自主招生网报系统专家指导视频一份，名额有限，请电话预约报名。报名热线5735-4567，5735-4567。好，欢迎大家拨打电话来报名5735-4567。同时呢，关注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教育面对面 RBC” 啊，我们的微信上面的第一条信息推送哈、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想问一下这个，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如果想要报名的话，如何来操作？那么刚才我给说了二维码啊，大家呢点开我们这一条微信啊。下拉会有一个报名的这个二维码，扫码报名，然后点中之后呢，您去识别图中二维码这一条啊提示，就可以看到这个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吧，点我要报名啊就可以了。现在我们的席位应该还剩余13张，所以呢大家要报名的话呢赶紧去扫码，另外呢就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好，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大家的问题啊，这也是我今天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家长群当中看到的，比如说高二的同学啊，是不是有必要去听一下这样的讲座，或者说从现在开始就要了解一下有关高招方面的信息。 主持人你提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我们家长啊其实对于自主招生来讲啊，不仅仅是高三的这个问题，对于我们高一高二的学生家长来讲，学生来讲越早介入越好，特别是如果是高一介入会更好。当然这个我们北京市今年已经实行了新高考政策， 对， 那么先确定这个选科6选3嘛，先选三， 这指的高一的 高一的学生、 啊、 选完之后其实你的方向就比较明确了。如果你选择了像物理啊这个化学呀 这样的这个专业方向之后，未来的选择方向几乎就可以确定，或者是说你在选择的时候你就有目标。 所以如果是新高一的同学，可能现在关注到2020年自主招生的时候更有目标， 更有目标，更有 力，对，更明确、 对，现在你确定目标之后，我们在高一的下半年或者是在高二的一年的过程当中、参加一些有目的的参加一些和你特长相关的比赛， 比如说我选物理了， 对， 那我就去 参加物理的， 比如说 数学的、 化学的 啊、化学的等等啊。那比如说我想未来选择的是新闻类方向的、汉语言类方向的，那我就参加一些作文类的比赛啊。那如果想学语言类的，那我就可以参加一些这个英语类的比赛。那么如果我想学这个是医学类，那么自然我们可以学生物比赛或者是化学类的比赛啊。所以呢，对于我们未来选择方向和你参与比赛是息息相关的。当然我们有些学生啊是不是能力非常全面的，参加这个也能得奖，参加那个也能得奖。但是我们一定要突出重点。对于高二的学生来讲呢，就是要明确方向之后啊，有针对性的、有目标的去参加一些比赛。 现在还来得及吗？高二， 高二的学生 还有 一些比赛可以参加的， 还可以哈。 对，嗯。那么对于一些这是比赛类的。当然，平时我们比如说作文类的，你可能呢，我们在平时的过程当中，你不一定形成著作，那作品没有那么多。但是呢，你可以尝试投一些稿子，比如说往这个《原报》啊、中国青年报啊等等等等啊，投一些稿子，有目的的、有准备的，为自主招生做一些功课。我想呢，对你是有帮助的。所以现在高一和高二的这个家长来讲，参与自主招生的准备工作是最好的时候。是最好的时候。 对，高二的同学应该面临的是2019年的高考，那么高考这个还没有大的变化哈，还有相应的一个延续性和稳定性。所以说现在呢，就准备考试呢是非常合适的。那么高一我们这里呢，刚才也重点的说了一下哈，面临着这个选科选考，那么可能会更适应。2020年的自主招生的一些要求了， 对， 所以说呢，现在就行动起来。前两天有一个来做节目的这个同学哈，今年也是高三了。那么他的妈妈是一块陪同他来的，从他高一高二的时候开始就跟着我们节目一块，比如说进校园呢，然后了解各种的信息啊、政策呀。到今年孩子要高考了，那么准备自招的时候，哎，处处留心，给孩子留各种各样的，比如说。证明啊等等哈，经历啊，其实这就是在攒经历了。 他有事儿可写， 对， 有据可查。另外他所有的经历最后都变成一个变成阅历，变成了自己的一个财富。所以整个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最好是有文字留存，就是留痕。 留痕， 做事留痕，这样为你未来的选择会有一定的帮助。 这是不是也跟现在我们的这个学校不是提倡这个综合素质评价吗？ 对， 就是你每天做什么或者一个阶段你都要有记录。 对， 这样的话呢，就到时候拿得出来，马上用得上。 对。 对， 实际上对我们高一也好，高二也好，做这些工作，目前来说参与自主招生还都是有充分时间的。 对， 有充分时间的。但对于高三的学生来讲，现在为止就没有机会了。 对， 当然刚上高三还有一些比赛可以参加，但绝大部分比赛已经高二基本上已经 结束了， 高三开始进行主攻复习了。 所以说现在的高三的同学，您就把以往的这些经历啊、这些奖项都把它梳理清楚了就可以了。好，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很多哈，关于自主招生的相关的内容。那如果我们的这个考生和家长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些疑惑未解的话哈，大家可以去参加3月3号上午9点的居民师和教育面对面的一块主办的这个高招公益讲座，主要就讲自主招生啊。那么更详细的内容，更性化的问题，您在这个讲座现场都可以 得到解决， 这个都没有问题哈。 对， 甚至我们会出若干的老师啊来一对一的进行辅导。还有一点，刚才我们在这个片话当中其实也听到了，除了自主招生，在讲座当中我们还会涉及到一块内容，就是说一些高校的综合评价。对，综合评价。这个和自主招生它的这个区别是什么？这个综合评价它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学生？ 自主招生重在特长，而综合评价重在综合。对，所以对一些成绩相对较好、比较平均的同学，可以适合参加这个综合评价。 综合评价。 那么它俩有什么区别呢？一个是报名平台不同。自主招生是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而综合评价通常是在学校官网。当然，清华的这个领军计划、北大博雅计划是在阳光高考平台报名的。但其他学校都在学校官网报名的，这是第一个区别。 平台报名。 第二一个呢，面向的对象就是面向的省份不同，地域不同。你比如说综合评价，像这个北京外国语大学，只面向22个省份。比如说山东大学综合评价只面向山东省。所以它区域是有区分的 区别 啊，这是第二个区别。第三个呢，优惠政策方式不同。你比如说自主招生，它是给你优惠分数，给你20分、40分、60分到一本线的。加上这个分数，如果你考试加上这个分数够了，它最低录取分数 OK， 你就可以被录取了。 进了 但是呢，综合素质评价招生呢，是按照采用60%高考成绩，或者是不低于50%的高考成绩，然后30%-40%的这个面试笔试综合素质评价的一个成绩，还有10%的学业水平考试成绩，它进行综合打分，然后呢分数从高到低进行排序，择优录取。 它有名额限制。 他有名额限，他有计划呀、 啊， 按照计划择优录取。 到二十结了，二十一就不行了。 对，假设他招收一百人、好，那到一百名同学 ，OK， 没有问题就录了，一百零一就录不进来了。所以这又是一个区别啊，这又是一个区别。对。 好，主要是三点区别。 对，那当然呢，报名的这个时间节点也不大一样。 嗯， 一般我们自主招生是在这个三月份进行报名，四月十号之前基本结束了。 嗯， 而呢，综合评价的报名呢，时间不仅限在三月末和四月初，四月末之前也有的，也有一些学校更延长一些时间，所以报名时间节点也不一样。 那么刚才您说了，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这些高校哈，目前有多少所，大家可以关注。 目前对我们北京来讲，可以关注的是清华、北大，还有这个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这么几所这个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的这个院校。当然，像上海科技啊，也可以去考虑参与啊。那么像其他的，像这个我们浙江省的啊，包括上海的就更多一些。山东省有十所，所以对北京孩来讲呢，就这么几所可以重点关注。 这么多。 我再重复一下，清华大学的这个领军计划，北京大学的博雅计划， 这是在阳光平台，大家 阳光平台报名的，还有呢，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这个南方科技大学， 南科大， 这么几所学校呢，我们可以考虑。当然还有一个新加的是广东这个北理莫斯科大学，北理莫斯科大学，这也是新加进来的，我们北京的学生也可以关注一下。 那这些学校呢，大家可以关注。这个是适用于什么呢？再说一下，就是比较均衡的这些同学们， 综合素质非常好的， 对，而且你的这个奖项，比如说没有特别拔尖的哈，但是我这比如说。奖项都是二等奖、二等奖啊，三等奖、三等奖啊，成绩，就像我们在分科的时候，哎，我哪个都挺好的，哪个都舍不得的，这样的同学去报考。那您说，可不可以那样比较一下？就是说，自主招生的这个通过率和综合素质评价的招生率有可比性吗？就是在通过几率方面， 是这样的，因为自主招生它有通过率，而综合素质评价呢，它呢进行的是这个综合评分打分，最终的择优录取，它就不是通过率的问题， 所以它的这个方式不一样， 方式不一样， 所以没有办法去比较哈。 对对对。 但是考生可以去比较它， 对 看自己更适合哪一个通道这样的去选择。 对，适合的就是好的， 最好的。 对。 好，那今天呢，时间关系，关于自主招生备考的相关内容呢，我们就请孙生老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哈，也谢谢您。同时呢。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没有说到的啊，大家还有兴趣想要继续提问的问题，大家可以到3月3号啊，上午9点我们的这场讲座上呢去得到答案啊。那么大家呢记好了5735-4567，同时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啊，我们今天的首条推送啊，大家可以呢在上面扫码报名，两种方式啊都可以参与到这次讲座当中来。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带着问题去啊，把自己的问题在现场请专家呢给大家呢做一个详细的解答。所以呢关于高招我们这就开始了哈，高招启动从明天呢也是正式的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可以说也是一个预热了。那么大家呢可以在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关注我们的高招咨询直播节目，会从3月一直持续到7月份左右啊。那么大家可以跟着我们节目的这个节奏哈，一块呢来了解更多的高招信息。同时呢像孙成老师也会给大家继续做一些有关线下的公益讲座，那么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随时的得到信息，然后呢去参加。那也希望大家呢更多的能够运用好这些各种各样的渠道啊，让自己呢搜集信息啊，掌握信息这方面呢更游刃有余。好，那也谢谢孙成老师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谢谢您。 好，不客气，再见。 高考进入倒计时，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同学们要抓紧准备了。3月3号周六上午9点，教育面对面举办2018最新自主招生大型公益讲座，邀请高考志愿填报专家为家长解析自主招生核心关键点，讲解如何定位院校，根据考生材料选择最适合的报考院校，详解自主招生网上报名步骤和细节，并介绍上海科技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大博雅、清华领军等